这就是今天我们练习走书写的部分。写了一圈，大家感觉怎么样？这戏是我们写出来哭了一场，也很好。Celia 说特别爽快。我们谈清说写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匮乏感。非常喜欢这个专辑的音乐，苦书生活没有关系，身体有点热，想扭动就扭动吧。Doris 也在哭吧。有时候看着 Doris， 挺心疼也挺无奈的，因为 Doris 好像过得就一直不太好，但是我也不知道，就是感觉都没有办法帮到你了，就是确实虽然很不舒服，但也真的只有你自己要走过去了，这坎要必须要你自己跨过去。默契那更好玩，音乐书写的时候耳机出问题一直在弄，音乐停了就好了。怪音乐是吧，默契。可能是那个音乐的能量跟那个耳机有点什么了。我们一起来到我们这节课的主题，阿卡西记录。我们看看这张图，这张图里面大家看到什么呢？我们先从图片上去认识是到底什么是阿卡西。大家看不到图片吗？看不到课件吗？看到是吧？这就像一座图书馆是吧？长卷，对。里面还有颗钥匙，开启，大家可以说开启记录的钥匙。也就是说，为什么要用这些图片来去代表阿卡西记录呢？也就是说，它可能类似像个图书馆一样的存在，但是呢，还有个钥匙，也就是说，也许只有我们需要钥匙才能去打开里面的一些东西。婷婷说得很好，没有尽头。很好，就是每一个没有尽头的图书馆，而且在这个图书馆里面还不能随随便便的去翻里面的东西，你需要一颗钥匙。其实从这个图片里面，我们就能大概的去看到底什么是阿卡西，它的一些重要的特征在哪里。我们看下面这本书，充满了非常非常多的光。 基本上你在如果在搜索引擎上一搜，基本上都会出来类似这样的图片，是一本书。也就是说我们在看阿卡西的时候有点像翻开一本书一样。好，我们下面我们来看到底什么是阿卡西。大家有人去看了这本书吗？看了这本书的打个一告诉我一声。摸摸看了对吧？西月也看了，很好。 Area 也看了，莫奇看了还没看完是吧？生也看了，明也看了还没看完，很好。也就是说我看一下有好几个人，这戏看没看完是吧？约莫一看，大概一半同学已经看了，也就是说在看了这本书的同学，大概都已经能看到，能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我们在这节课里面，其实关于阿卡西到底是什么，真的有很多的书，这个只是其中的一本。但是呢看完这一本其实你大概都知道怎么一回事了，所以知道阿卡西什么就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读取阿卡西记录呢？我看到有些人是以前就看过的是吧？很好，这本书其实还挺新的，就是2016年夏天，挺新的。我们首先来大概先看一看，其实都是书上讲的内容，我只是把它弄了几个关键词出来。阿卡西在梵文里面叫阿卡莎，所以也有人翻译成是阿卡莎不是阿卡西。在梵文的意思它就是一个空间，像是一个以太的存在，它是像一个资料库一样。它是一个能量场，大家应该可能都能够感觉到它是一个能量场，但是非常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形式的，也就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能量场它是会动的，它随时都会改变。也有人把它称为就像一个宇宙图书馆，它是储存着宇宙所有的知识。当我们需要这知识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就像在那个计算机里面检索一样，我们搜关键词，然后那个档案就会把它调出来。这就是我们解读的一个，我们解读阿卡西就是这样解读，就是我们把这个人的名字调，我们把这个名字里面检索完之后，然后把他的问题提出来，然后我们就会能够去查阅到他的档案。在这个资料库里面，在这个阿卡西记录里面，记录着我们每个人的前世今生，我们每一个念头，每一个思想，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记录在这里面，甚至我们的未来都存在这个场域里面。这意味着什么呢？还真的，当我接触这个事情之后，就接触阿卡西记录这个东西之后，我就突然明白我们以前小时候大人跟我们说的什么叫人在做天在看。原来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会被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幸亏我们做的是好事多而不是坏事多。我第一次去接触这个概念的时候还觉得还幸亏从小到大我没做过什么坏事，不然的话还真的是挺囧的。在这个记录里面，在这个阿卡西记录里面，它呈现的形式呢像是一种就是那个能量形式，它不是一个，因为它是动态的嘛，它就像一个一片一片的碎片一样，有时甚至是一个以螺旋式的形式出现的。非常重要一个是这个场域真的是随时都在变，就我们随着我们人在地球上我们做的每一个选择，我们 我们走的每一个选择的每一个方向都会改变这个场域。在这个阿卡西记录，在这个次元里面，在这个场域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它有不同的守护者在守护着。其实这个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基本上这些在更高次元里面一些重要的东西它都需要人在守着，例如什么门户，我们也有门户的守护者。在门户就是世界跟世界之间的一个连接嘛，就打开这个门之后，另一个世界的能量就会下到这个世界来，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需要守护者在那守护。关于阿卡西记录，我们平时要问一些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好奇心去问问题，就我们要询问的是要为你自己带来益处的问题。很多人呢，会找我，会说啊，我想看一下我跟谁的前世是什么样的。我说，那你跟他是遇到什么？你是遇到什么问题吗？他说没有，我就好奇想看一看。然后一般这种情况下我都会跟他说不好意思，这种我不看的。我不知道其他凡青是之前去学过是吗？我不知道其他的那些教阿卡西记录那些老师他是怎么样教的。我自己的我就是按着自己的感觉来，反正我是不会，一般我是不会随意去打开阿卡西的，就一般我不会去打开它，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确实是一个非常庄重的一个事情，因为你要去阅读别人的档案，也就意味着那个人他的隐私是揭开在你的前面，你的面前的，就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随随便便的就去看，随随便便然后就去打开，因为我们要带着一颗仪式性的心去做这事情。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未来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可能性的，阿卡西解读不是为了要去预测未来。如果例如我们如果要问的是预测性的问题，例如我多久可以交到新男朋友，在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你要问，确实你要问关于交到新男朋友的，那就问类似关于我想要交个新男朋友有什么我可以知道的，或者阿卡西记录的守护者有什么建议需要告诉我的。当你在问这样的问题，那就还比较好答。如果你问你多久时间交个男朋友，基本上这种问题在塔罗里面不是有那种说法叫无效问题嘛，基本上这种问题都属于就把它列为无效问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没有权利知道的问题，我们真的不允许被知道的，而且守护者也不会告诉你。例如问别人的问题，记得之前说我想知道儿子能不能考上这个大学，我想知道丈夫是不是有外遇了，我想知道就所有关于跟别人的问题是不允许问的，除非这个人是托你去问，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他就是授权你去问这个问题，那你就是可以去问的。不然的话一般跟你没有关的问题你是不允许去问的，因为这就像有点像侵犯了别人的隐私一样，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的，就是你无缘无故去看别人的隐私，这真的是你就会受到会遭受一点点的业力的，就是虽然不是特别大，如果没有发生什么事的话，但是你还是要承受一点小小的业力的。所以我们无论你去给别人解读还是去怎么样的，我们秉承一颗尊重自己，也尊重阿卡西记录，也尊重别人，就尊重那个个案的心，就不随便去问，也不随便去 解读，不要因为一点点好奇就去解读，或者说把你一些什么多久你怎么样才能够去弄个100万，去赚个100万什么之类的问题，问一些有点意义的问题。我非常通俗的观点是问点有意义的，不要问点没啥意思的问题。大家继续看下面有几张图，因为它其实是一个，我们刚刚讲到它是一个动态的能量场，在上面是没有个实在的物体的，它跟我们去到天使圣殿一样，其实这个圣殿它是就是显化出来而已，它可以千变万化它的形态，也就是说它不一定像个图书馆一样，它可以像这种形式，它可以像也可以像这种形式。这两张图是重复的吗？哦，重复了。它可以，我看一下有没有别的。它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去显化出来。但是呢，一般它都会根据我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一些背景、认知背景。例如，可能我们觉得，如果把它显化成像个图书馆的形式，我们比较好接受。那我们去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就给我们显化出像个图书馆的形式，像本书的形式，但其实实际上它就是一股一股的能量，它是没有任何的实体的。好，正好今天的时间拿捏得刚刚好，现在10点钟，我们准备一下，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冥想的部分。